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十七集《火势蔓延》。漆黑的海面上，洛翔探出头，大口地喘息着，奋力游向远处摇曳的灯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洛翔捂住胸口，吃力地爬上海岸，视线内出现了远处晾晒的咸鱼。洛翔用尽所有的力气扑了过去，抓起咸鱼大口大口地啃着。一个村民拿着鱼钩悄悄地向洛翔靠近。洛翔看着地上的影子，突然转身，村民惊慌地将鱼钩指向洛翔。洛翔举起手，胸口却血流如注，眼前一黑，便昏倒在地。等到洛翔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简陋的房屋里。环顾四周，柜子上的皮球让他心神大震。这时村民端着碗面走进房间，洛翔十分警惕，拿起桌上的筷子指向了村民。 算你运气好，子弹嵌入了肋骨，没有伤到你的内脏。 洛翔放松了警惕，看着自己胸口上缠着的绷带。 你流了很多的血，昏迷了三天，先把面吃了吧。 你为什么救我？ 唉，我们依海而生，大海没有抛弃你，所以啊，我也应该救你。 你不觉得我不像是个好人吗？ 哼，在金三角这么个地方，哪有什么好人呢？所谓好人，不过都是些混好了的坏人。 洛翔没有吃面，只是盯着柜子上的皮球，久久不能释怀。监控室里，廖永嘉看着监控画面突然黑屏，眉头紧皱。 他想干什么？ 不太清楚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就在梁龙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，仓库门终于重新打开，陈默推着一辆推车走了出来。梁龙盯着推车上的几袋毒品，眼睛一亮，一边拿出电话，示意手下将毒品搬到车上，一边将另一只手摸向腰间的手枪。茶楼中，戴维盯着餐桌上的手机，手里玩着打火机。梁龙的人靠近推车，陈默突然拿出两瓶酒精，全部倒在推车上。 你看什么？ 陈默打着打火机，点燃了推车上的麻袋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火势迅速燃烧。梁龙不要命地冲了过来。 你他妈疯了吧？赶紧救火！ 梁龙带人推开陈默，用衣服灭火。当火终于被扑灭，推车上的一切都已化为灰烬。梁龙面色阴沉，直接拨通电话。茶楼里，戴维拿起电话，是梁龙指示他动手。 你这个混蛋，被人当枪使还不知道？ 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骗我？ 那天我跟他见完面，他就跟踪过我，所以知道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布下天罗地网，然后再去找你，把你也吸引过来。 胡说，他找我是因为被人追杀。 这他妈都是卧底惯用的伎俩，你怎么就信了？你仔细想想，为什么你刚抢完他的酒吧，他就来找你？这全他妈是圈套。如果不是因为怕他和警察勾结设套，为什么我宁愿烧掉也不肯给你？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？这是我五年的心血拿命换来的，为了不给警察留下证据，我只能一把火烧掉，难道我不比你更心疼吗？ 可兄弟，是我错怪你了。 梁龙终于明白过来，拿出手机正准备打电话，却突然昏倒在地，口吐白沫不断抽搐。陈默一看就知道他是吸毒过量引起的。 快点救人， 陈默一边让梁龙的手下救人，一边捡起地上的手机想要通知戴维，可试了半天根本解不开锁。陈默一时间崩溃的想要杀人，但看着远处驶来的警车，只好先将梁龙拖上车，迅速的离开了。车内，陈默试了各种办法，梁龙仍未苏醒。陈默拿起梁龙的枪，让开车的混混下车，自己驾着车猛地掉头朝着身后追逐的警车驶去。靠近警车之际，陈默一脚急刹，拿出手枪朝窗外开了一枪，引起了警察的注意。警察成功地被他吸引，几辆车盯着梁龙的车，踩下了油门奋力追赶。苏青竹和赵大明白已经被绑在椅子上，突然门外警笛大作，戴维顿时就慌了神。 快上！ 陈默开着车横冲直撞，终于看到了自己停在路边的出租车，将油门用重物压住。在两车交错的瞬间，陈默将梁龙推了下去，自己紧跟着跳了下来，反手将车门关上。等到警车呼啸而过，陈默这才将梁龙抬上了自己的出租车，一掉头向另一个方向开去。 大夫，帮我叫个人。 是你啊，张小姐那个朋友？ 啊，对。 陈默把梁龙放在兽医的病床上，这时枪掉在了地上。 啊，我解释一下，这枪…… 不用解释，我懂。正常人不会在兽医诊所看病，帮个忙，按住他。 陈默连忙按住梁龙，兽医用电击为梁龙复苏，可一连试了好几次都没有任何反应。 还有救吗？他很重要，一定要救活他。 再试试吧，如果只是普通程度，问题应该不大。 兽医高举着注射剂，非常谨慎地翻看书本，确定了一下位置，合上书，在梁龙的胸前位置画了一个记号，精准的一针插入了梁龙的胸口。梁龙惊坐而起，呕吐不止，直到连黄水都吐了出来，才又重重地倒在了病床上。 谢谢。 陈默整个人像虚脱了一般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安全屋楼下，廖永嘉看到电梯口的信箱上插着一份报纸，他看了一眼余生海， 他已经到了。 余生海没有说话，眼神飘忽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电梯门开了，一名工人推着一面镜子离开电梯，廖永嘉再次直视余生海的眼睛。 是你掉的包吧？ 对，是我做的。作为一名警察，绝对不能把毒品交给一个毒贩，所以只能一把火烧了他。 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？你知道这把火会害死多少人吗？ 我只知道这么多毒品流入市面，只会害死更多的人。 廖永嘉哑然一笑，没有说话。正好电梯门打开，廖永嘉抬步走了出去，余生海却还待在原地迟迟未动。 怎么不敢面对他了？ 有什么不敢的？ 安全屋的门刚一打开，陈默就愤怒地冲了过来，一把揪住了廖永嘉。 说好的100公斤海洛因去哪儿了？ 临时出了点意外，我没来得及通知，不过我相信你有能力解决这种突发事件，事实证明你做的的确很好。 你就不怕梁龙那个疯子会把我像桑博那样杀掉啊？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。 梁龙不会对你下手的。 你是他肚子里蛔虫？ 能替代帕拉坐上这个位置并且活到现在的人 你以为会是头脑简单呢？冲动和暴力只是伪装，他做的每个决定早在心中反复权衡过，所以那批货对他来说并不重要，他需要的是能独当一面的得力人才。梁龙需要通过这件事考验你对他的忠诚度，没了那批货，他反而更需要你。 你每次都分析得头头是道，可是为什么每次都要坑我？为什么每次都跟说好的不一样？ 那为什么你每次都能化险为夷？ 什么意思？就这么想我死吗？ 至少这次行动铲除了我们第一个对手桑波。 第一个？难道还有第二个？老子不干了。 说完陈默气冲冲地摔门离去，余生海看着陈默的背影渐渐消失。 他真要退出？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是想退也无路可退。陈默开着车缓缓停到茶楼对面，透过茶楼的窗户，他看到苏青竹和赵大明白正在收拾被梁龙手下打砸的店面。他看了许久，直到茶楼的灯火熄灭，才恋恋不舍地开车离开。而在茶楼地下室的密室中，狭小的房间里贴满了华城地图、五年前案发现场的照片以及几名警察的模糊图像。苏青竹坐在桌前，如同嚼蜡一般地吃着泡面，目光却如猎人一般盯着墙上的线索。陈默把车开进了停车场，轻车熟路地来到密室，一打开门就听到了阿豪的声音。 把这句话也加上就合理了。 两位忙着呢，要我做点什么吗？ 一边待着去。 不用这么绝情吧，不道歉还不行吗？ 我们是在排挤你吗？你倒是痛快了，我们却要帮你编故事写报告。 唉，我过来不就是和两位领导汇报工作吗？ 少来，要是把你这两天瞒着我们干的事儿如实汇报给季队长，信不信他明天就会把我们俩全都撤走。 对不起啊，我承认有些事儿确实过于冒险，但也是身不由己，你们得理解我吧。 要不理解还会在这给你擦屁股？说吧，你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又整什么幺蛾子了？ 有一件有关廖永嘉的事儿，你们得向上面汇报一下。